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新的生活不要变复杂，你我之间的温差。 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呢，咱们来聊一聊生活中的无可奈何吧，说一说你不想做但是又不得不做的事儿。 很无奈的事情啊，其中第一名就是上班，对吧？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个问题。 我刚想说这个话题。 还 真是这样，上班真的是，还有上学啊什么的，小时候真的好痛苦，也特别是每到周日的下午，一想到这个第二天又要开始上学了，就觉得这个万念俱灰，生无所恋的感觉。 每周最开心的是周五，最难过的是周一。 真是这样。 上班党的话，每个月最开心的是发钱那天，最难过的是月末了。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来自翁子明的《来不及》。 隧道的石头怎么迁就，都是拼凑，你对背之后怎么。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啊，有一个叫做悠走的朋友，他就跟我们想的一样，他说那当然是上班了，不得不做。为了生存啊。 对对，然后还有另一个朋友回复他说，还有就是加班也是不得不加呀。 对啊，其实最近有一个话题特别火， 996，我觉得简直要疯了。 就等于其实996怎么解释呢，就是早上9点上班，晚上9点下班，还要一周上6天班，就等于只休一天， 就完全就是资本家的套路嘛，温水煮青蛙那种。对，大家反抗起来，这样好吗？我真的觉得工作嘛，大家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完就好了，不要强制说你一定要几点下班啊，要加班什么的，这样反正我会很不快乐。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吧，做事要有效率，你一天8个小时足够你完成一天的工作了。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加班而加班，很多人都是把时间消耗掉磨掉，慢慢的这个效率，然后一直磨到这个到晚上9点才走。 你在说我 那样的话效率更 好。我有的时候录音可有拖延症了，就是有的时候我录音的时候觉得哇我好不想工作呀，然后就硬生生的就拖到了晚上去录。 哦天啊，因为我觉得上班那会儿有这样的感觉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。 我还是会有拖延症。 都太久，只能埋在心中。笑得多浓，彼此的影子怎么伪装，都是强求，只好戴着面具委曲求全的行走。刹那的凝眸深处没有阵阵逗留，碎掉的石头怎么迁就，都是拼凑，背对背之后怎么回眸，都太久，只能埋在心中。你现在过得好吗？你是否记得我们的情话？请记住我这个傻瓜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许飞的《不说再见》。 金陵麾下宇宙无敌仙子，这个名字真的好积极啊。他说呢，喜欢他， 这件事让我就不得不做。她真的是一个让人完全没有办法讨厌的女生。她很喜欢夏木，在我心中她也是像夏木一般的冬日暖阳，温柔又温暖。我也是女生，却也这么硬生生的被她掰弯了。哇，这个女人的魅力好大呀，这个散发着魅力的该死的家伙 不要再散发你的魅力了，赶紧收起来。左右都是过去，他说呢，不停地在婚姻里找出爱情，不能让它变成亲情。 其实我觉得结了婚之后的人可能很多都有这样的共鸣吧，就是想要一直保持爱情的鲜度，一直都是刚刚认识的样子，都是初恋的感觉。其实这样还挺难的，有的时候我觉得亲情可能也许就是爱情久了之后的那个东西，也没有什么不好吧。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爱情经营起来真的是还是蛮深奥的一门学问哈。你说太新鲜的话不现实，如果说长久维系没有了那份新鲜感和激情的话，又可能会让人觉得很疲沓，所以就真的很难。所以这确实是一件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哈，也可能不得不去做的事情，但至于这个度拿捏的怎么样看个人了。 主要是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，还不知道婚后那么久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怎样的感觉啊 言语中听出了某种单身狗的羡慕之情 灰灰他说呢，盘了个小铺面，每天赔钱，每天都不想出摊，去了就少赔一点，不去呢就是赔赔赔，哎，一腔热血都要洒完了 啊。这是自己做生意的。我今天还看了一个新闻呢，说是有一个大学生呢，他休学了4年，创业4年，结果负债40万，现在开始送快递来还债。我觉得 还债了， 对，这样的人生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，他说他自己不后悔，说毕竟试过，如果以后有钱的话还是想创业。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因为就是创业还有你不管是创业还是做任何事儿，都是一个道理，都不是说你上来就可能一下成功的，肯定会有失败的那个经历。但是我觉得总归你试过，你去努力过，你不会在老了之后后悔。其实我身边还挺多的，就是创业失败之前可能做的很大，铺的这个摊子很大，可能这个招的人也很多呀，结果突然一个某一种不可抗力的原因让这个公司没办法运营下去了，然后结果那么多人的工资一下就让自己变成负债的状态，现在呢就在一边工作一边还债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但是他说有机会他还是要东山再起的。 其实我是想说的是，这个是大学生休学4年嘛，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学业先搞好。你因为你学到的东西也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，也是社会所不能给予你的一部分精神食粮，对吧？我觉得创业的话可以慢慢先积累，不着急，等到你厚积薄发的那一天。 我相信我们都会很好，我相信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，照耀彼此的脸，茫茫人海相互看见。课桌上刻的我爱你还在，多少澎湃如海，如今成了感慨。谁的青春不迷茫？其实我们都一样。 下一首歌来自戴娆的《绽放》，希望你总有一天会绽放的，不会一直萎靡。 起风了，咦咦咦，他说呢，那就是和前任分手吧，不想他，因为我离开家来这么远的地方，就很不情愿的选择了离开他的生活。为了不让他来找我，我还谈了3个月的对象，让他误以为我变心了。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？我觉得就是又难为自己，又难为别人。 他觉得是为他好，谁知道呢，这种爱情的事真的很难说。 白泽本白他说呢，不想起床啊，不想睁开眼， 好想就这样躺到地老天荒呀。 哦，我昨天还讲过一个笑话，说人这个睡眠哈，说 你平时躺在床上要睡的时候可能一个小时才睡着，当时当年你上课的时候可能半秒钟就睡着了。这个差距 退步了， 对， 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其实就是每天早起真的是让人很痛苦的事儿。之前我还看过一个专家的研究，说这个人应该睡懒觉才会有更好的状态，每天要睡十几个小时才正常。 哦，对，我 特别是学生， 对，我记得好像每天保证8个小时睡眠吧。不过我最近悟出来一个道理，就是你睡眠要想睡眠睡得好，你一定要早睡，千万不要晚睡晚起。你就是早睡的话，就算你很早起来，这个精神还是饱满的。如果你熬夜的话就不行。 对对对，这点很赞同。对，而且要增加一些运动，就是增加一些运动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到8点的时候就已经困得不行了。特别是你吃完晚饭出来遛个弯儿。你就会一路走一路打哈欠，然后回去再洗个澡睡个觉，最好了第二天还早早的起来有精神。 仿佛听到了莫大人的日常生活啊，应该就是这样的。 好想给夏天留个念，却只剩满手香甜，缠绕着马蹄的青草甜，安静地睡在我的旁边，数那朵云像你的脸，嘴角扬长斜斜的月，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，将我摘走吧，在枯萎之前，没有 下一首歌来自于梁明琛的《你是我》。 奶冰萌兄他说呢，我觉得我不得不做的事就是漂泊吧，都说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，但是非常不想去经历啊。确实有的人就是喜欢到处去闯，到处去看不同的风景，认识不同的人，但有的人就想要过那个简简单单的日子，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每天宅着就觉得很开心。让我出去出差呀，让我天天坐飞机坐高铁到处跑，我就觉得好痛苦呀。 对，有的人就是想过得像树一样扎根于某一方土地，然后就一辈子就待在这儿，也不要移动。 对，其实这样简简单单的也挺好的，在一个小世界里过得逍遥自在。 看每个人的这种人生的想法吧，是吧？ 嗯。 王天后就爱吃西瓜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可怜的毕设，毕业设计。” 哦，但是毕业设计只有那么一次嘛，所以说挺过去就好了，也不用那么担心。 哇，当年真的毕业的时候写论文，我都觉得写的脑袋疼，头发都掉光了，感觉真的太难了。对于我这种渣学霸，我真的就特别不擅长写论文，就是我真的很不擅长学术方面的，真的。我有朋友呢，就是很厉害，平时呢也没少玩，跟我们一样疯啊，一样去玩。哎，但人家论文就写得很好呀，考试也考得很好啊，我就不行，我就那个论文死活不知道该怎么写。 我觉得这种人可能就是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料吧，就适合做学术，就适合写论文。 是的， 擅长这个东西嘛。 是我的心，在我 回忆，放下自己和透明的呼吸，就只剩下你。说一见钟情，危险的太随意，不如就一句我很爱你，我只属于你。 下一首歌来自袁娅维的《旅行中忘记》。是啊，有的时候每天朝九晚五，或者朝九晚九啊，还有九九六，就是在这样繁重而机械化的生活中啊，如果有一天能够有一个旅行，哪怕只有两三天、三五天的，去一个新鲜的地方放松一下，不用考虑那些凡尘俗世的事儿，去全身心的享受大自然，也挺好的。 嗯。 在旅行中忘记那些烦恼。 嗯，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代人就是面临的一些事情呢，是前辈所不曾遇到过的，因为这个社会也在发展嘛，是吧？你看现在什么互联网社会啊，又是什么九九六，哎呀，就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，所以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正确，都需要我们去探索。可能我们正是那种实验的小白鼠，去探索说这种模式行不行，那个模式好不好？我们遍体鳞伤之后，可能才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。 嗯，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这个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嘛。 对， 也许我们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。 嗯，就像前几年搞房地产的都有钱了，你说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多买几套房子呢？ 主要那个时候还小嘛，等我们毕业工作，然后有一定的资本之后，可能这个风口就过去了。那是没办法。 对啊，所以我想说其实随时随刻都会有风口的存在的，只是说看自己能不能发现，有没有这个实力去做想做的事情了，对吧？ 接住它。嗯，对。其实我们虽然错过了房地产的那波，但是我们赶上了自媒体那波，还算好吧。 对，我这个我倒不是说我们两个哈，我是在跟所有的听众在讲，就是说有很多人会埋怨说，哎呀，生活没有什么希望啊什么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瞬息万变，有很多的机遇，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去发现和抓住它了。 嗯，有道理。紫檀他说呢，不喜欢读书啊，却又不得不继续读完。人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才是真的幸福。真希望那一天能快点到来呀。 嗯， 对，我小时候就想要是能快点长大就好了，就是过大人的日子，不要考试了，不要再读书了，不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事。 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可希望自己能够赶紧工作了，进入社会，成为一个社会人。哎呦，现在真的好怀念我上大学的日子哟。如果给我一个机会的话，真的想重新再来一遍。 再去磨四年啊。 真的就是真的是时光不留人。一旦错过那段美好的时光，再回头看，你会发现它真的很美好，只是你当时身处在其中的时候，你没有感觉到， 觉得 罢了。 别放弃，忘记你的旅行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，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，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，像眼泪，像秘密。老了后，我和你可能还会相遇，请让我记得你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最近很火的一个网剧哈，叫做《暖暖的小时光》。 可爱灰他说呢，我觉得这种事儿就是备考吧，为了在大学里可以任性几年。这应该是一个高三党吧，正在为高考做准备。 西周他说呢，大概就是晚上不想睡觉，但是呢又要睡觉，一边是享受自由，一边是遵从自然定律，真的是愁死我了。哎，我每天也在发愁啊。 就是能，要是能早点睡的话，肯定是更幸福一些。有的时候真的是被很多事折磨的睡不着，你越想睡反而越睡不着。 嗯， 这个朋友特别逗，他叫做隔三差，他说呢，一直坚持留言，却从来没有被提到，好伤心啊！今天实现你的愿望了， 对，梦想成真的日子，开心吗？番茄大人他说，我经常加班到深夜，没对象，早上瞌睡眼，五加二白加黑。 哇，好可怜啊！就是加班完全打乱了自己的生物钟，就算有休息的时候，也想躺在那儿补个觉啊。 嗯， 不想去社交了。有的时候真是这样，身体很疲惫的话，本来是有时间做事的，但是你都不想去做，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状态太差了。有的时候录音就这样，我就担心自己的状态可能会带到情绪中，从节目中传播出去，可能会影响到正在收听节目的人的心情，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强打精神啊！明明自己已经很丧，或者是这个觉得状态很不好，但是还要表现出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来，对，为了不要感那个坏情绪感染到你。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，洱海如烟他说呢，想把我们园长暴揍一顿呀，就那种揍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他的那种，可是我明天早晨还是要笑着对他说早上好呀，这就是生活。 哎，生活还是要继续。我现在脑子里全都是那个刘欢大哥在唱的那个什么从头再来， 说走咱就走、 不从头再来，就是下岗职工那年，下岗播那一年，然后他有一个歌嘛， 大不了从头再来、 对对对，大不了从再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想起来那个歌。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，我觉得人生最幸福其实不是不用做事儿，而是说你还有事可做，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。如果真的是每天闲的都无所事事，没有理想，就像一条咸鱼一样躺在那儿，也没有人来翻你，这真的是更痛苦的一件事。所以说有的做就幸福吧，然后好好的享受你现在得到的一切，享受你的小小的日子和生活。当然你也可以去挖掘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爱好呀，或者是新的方向啊，人生的方向什么的，我觉得还是能在苦中找到一些乐的，是吧？ 对啊，所以自由是相对的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相对约束自己的同时啊，才能享受到那种很自由很释放的感觉。 其实由于时间关系呢，今天聊到这儿呢，我们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也是分享了六首非常好听的歌啊，也分享了我和萱草我们的心情，还有留言的朋友们的故事。 哇，这期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真的讲了好多那种废话，聊了好多，大家都很有感触， 其实说了很多心里话吧。对，如果你也想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中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，然后订阅我们，最好是特别关注啊，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发送这个节目的征稿，有可能你的留言就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内容中来了，希望下期能够听到你的故事。 这是一个多么自由散漫的节目啊，不定期。对，请大家在微博上关注一下我们酷我音乐调频的微博账号啊，以及关注我们两位主播大大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掉队了。 那好，就今天就聊到这儿了，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开心起来吧。咱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。 好啊，拜拜 拜拜。幸福中